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美剧学英语。老友记900句，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大家好，我是 Henry 老师，人见人爱的 Henry， 可以这么说吗？ 太可以了、 yeah. 新年新气象 了。Made that up, yeah. 可惜我们在做的是 radio, so none of you will ever 见 me. But close enough, right? 大家想见就能见，再说了声音才是最近的、 啊、yeah, 声音在你的耳朵里、 yeah. So 这算见吗？ 当然算了。 OK 它已经在你的耳朵里了。 Exactly, yeah. So yeah, good. 学习无距离啊，跟着广播学习无距离。 嗯， 新年新气象了，你看我们跟着老友记900句这本书呢也已经到了第51讲了。上一周呢我们正好进入到了职场篇，诶，正好这个时候咱们来说一说 Rachel 又要找新工作了、 yeah. 哎、当然前提是呢得把现在就有的这个工作呢辞掉。 嗯 嗯，我觉得这个话题吧正好也给了我们很多这咱们这收听节目的年轻的朋友们哈、 嗯、 找工作的朋友们，也其实不管年不年轻了，万一你现在今年决定要换个新工作，可能这个情景还能给你一些启发呢。 Yeah, I mean sometimes you just need a little pushRight?、Sometimes you need a big push. 有时候你需要小小的一点 push. 、 yeah. 有时候你需要 big push. Big push. 大大的 push.、 Mm-hmm. 这个 push 可能会来自于你的家人、 mm-hmm. 来自于你的朋友、 mm-hmm. 来自于你的同事或者来自于你的老板。 Maybe, yeah. 老板说你就辞了吧。 哟，这样恐怕没有这样的老板吧。 哦、oh, 好吧。 老板只会说解雇你。 啊，解雇。嗯。 当然更多的呢是每个人自己内心的决定啊。 嗯， 来我们问问 Henry 老师，您说一个人要是准备辞职的话，他可能是哪几方面觉得他不满意呢？ 在我的经验下好像一般的人辞职除非是被别的地方 you know, 挖过去，一般都是跟自己的那个领导不太 you know, 好相处的好。 哦、 oh. Yeah, people don't quit companies, people quit managers, you know? Oh, yeah. Henry 老师这个角度有点奇特 啊、 他认为这个辞职的人大多数是对领导不满意、 yeah. 而不是对工作不满意。 I can almost guarantee it's like 90% of people who quit is because of their manager. 哇，这么肯定吗？ Yeah. 我怎么觉得很多人他辞职是因为他觉得这工作他不是很喜欢，他不擅长，或者是他觉得自己做不好，没有自信呢？ Yeah, maybe, maybe. But I think most people are just, you know, they just want to eat, you know, and then so it's not that big of a deal.But then when you have a bad manager, it's so much worse. 哦、oh, 嗯、看来您这个很注重和上司的关系。 No, I just look around and I ask people questions. That's it. 对，我记得 Henry 老师以前也做过类似于职业方面的咨询的、 哦、Yeah. 也见过很多。 Yeah. 辞职的经历啊，朋友啊什么的、yeah. 啊。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嘛，是不是最近有什么打算辞职的计划、啊、 I do. 啊、 No, I'm kidding. 哎呦喂，这天儿啊，哎呦这天儿啊，哎，说实话，这个年轻人呢，你想要辞职也不是什么坏事情、 嗯、 啊。但是但凡辞职呢，自己还是要考虑清楚，不要太草率了。 嗯， 你说啊，我不喜欢这工作啊，干三天就烦了，这就辞职了、 嗯。 那我相信你做什么工作也不一定能做得好吧 ？Yeah， 是不是 ？Yeah， 哎，得知道自己给工作有个规划啊。 嗯， 要通过这个工作呢学习些什么，成长一些什么、 嗯、 啊，要做一些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啊。 嗯， 话不多说啊，就说到这 Rachel 呢已经厌倦了为他讨厌的工作接受再培训，其实就是他那个 waitress 的工作。 Yeah, 他已经做了三年了 you know? 我们已经到第三季的中旬了，然后他还在当一个服务员啊，该升个职了。 对，而且他这个服务员呢、嗯、做的不是很好。 She's terrible.、 哎、你说你做一项服务业的工作，不是说这工作不好，如果你能把它真的是做到最好，那也很棒的。 Yeah, yeah, sure. But she's terrible at it. She's terrible. 他看来是 真的他不是一个很贴心的人， 他不是一个特别会为别人考虑的人， 他不会，对，他 she's a little bit insensitive, you know, 被宠坏的，然后就是现在就要服务人，就 she's not good at it, 哎，他不、嗯、他真的不太适合，我们都说做服务业的人要细心， 对， 有耐心， 对， 啊，要 替别人想，对，贴心，对， 哎，贴心。 She's terrible at all of these things. 她好像不大喜欢关注别人。 她是被照顾的， you know? 没错。 对，所以她就突然间这个反差就是不行，哪怕过了几年，三年也不行，三个半年也不行。 所以她终于发现自己其实不太适合做这个工作。 嗯。 那怎么办呢？想辞职，又不想再接受培训了， 嗯， 再培训也培训不出来她。 对。 所以这个时候 ，Joey 跟 Chandler 就可能会给她一些建议。 Yeah, sure. 他们是怎么说的呢？哎呦，他们说的。可那个有煽动性了。 嗯，煽动性。 煽动性。 You mean deep? 煽动。 哎， 就是这样。煽动。 What? 来鼓励你。 Oh, okay.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but okay. 等于给你煽风一样，来煽动你。 Okay. 来催促你。 I keep hearing mountain cave. 来鼓励你。 Okay. Yeah, there you go. I get that one. 的意思。一会儿我们来看情景吧，可精彩了。 嗯， 可精彩了。因为他们自己不敢辞职，所以他们说 Rachel 你辞了吧， 你来，你来，对，你有这个勇气， 你来， 我们支持你。 我们都是这样啊，自己没有勇气做的事情，看别人做了以后觉得哇他好厉害啊， 嗯， 好棒啊。好，接下来我们先进入到正常流程，看看今年咱们这最后一个问题是来自谁。第一位 Summer Yu、经常在美剧里听到 Surprise me、那么如果我在餐厅里点餐，我想点两个甜点当中的其中一个，我能不能跟 waitress 说 Surprise me、会不会很 weird、 不会很 weird, 可是你一定要前面有这个来往，就是、比如他说我们有两个 dessert, 你想要哪一个、或者你先说我要 dessert, 他说你要哪一个，我们有两个，你这个时候回答 surprise me 完全没问题 ，right？ 一定要有这个前面的这个铺垫，那这个 OK 啊，他肯定就给你选最贵的，所以你的 surprise me 其实应该不会是个 surprise。 他是什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让对方来给我一个惊喜是吗？ 对对，就是他字面的意思是这样。可是这个就是你选一个吧，你随便选。 那他是让服务员来替自己选？ 对对啊、 哦， 所以对他来说就是个惊喜嘛 ，surprise me。 意思就是服务员您替我选吧， 对， 最好让我惊喜哦， 对，这个最好这个就没有了， 没 有这个意思，就是你帮我选一个吧，你觉得适合的，你自己喜欢的，对我来说会是一个惊喜，有点像这样、 是给我一个惊喜， 这就简直就是给我一个惊喜嘛，对吧， 然后服务员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挑了个最贵的给你， 肯定会挑最贵的，这你放心吧，尤其在美国，因为他们的小费都是按照这个账单，对吧、的这个大小、So you say surprise me, 然后他就给你来 you know, 最贵的这个、 真正的让你 surprise 到、 一点都不 surprise, 价格把你 surprise 到、 嗯、 第二个问题来自乒联，哦，他一口气提了四个问题、 okay. 都是发音的、来这几个词、 didn't, couldn't, wouldn't, 这个、三个单词当中的的、啊，为什么 didn't 的不发音、而 couldn't 和 wouldn't 的的要发音呢？ 有什么规律吗？这是可选的，这个的音有可能会被省略，有可能会发出来的。不是说 didn't 不发音、didn't 是可以不发这个的音，它也可以发，可以发 didn't， 也可以发 didn't。OK， couldn't， couldn't， wouldn't， wouldn't。都可以发的、shouldn't 都是一个规律的、 不是发而不发、而是可发可不发、 对对，是可选的。 第二个单词我们看这个公里、 kilometer 这个音标有两个、 哼， 美语里两种发音都有吗？ 一般美语的发音是 kilometer， OK， kilometer， 所以这里标的呢就是第二个比较靠近吧，结尾的这个特要加一个儿化音，然后特的音一般会浊化 kilometer。这里对，这里写的都是英式的音标。 哦，它那个重音在 la 上面，是不是？ 对，如果是英式的口音，它的重音是 kilometer， 第一个音节是 kilometer。 是我们以前学习过的，好像是这样。 对， 现在您说是 kilometer， 美式的发音。 行，那咱们学美式音标的同学，发音的同学就记一下后面这种。 那所以说一个是英式的，一个是美式的，而不是说两个都是美式的。 这里标的是 kilometer 是 对， 一个重音在前，一个重音在后。 这个对重音的区别是一个英式美式的区别，可是他写的音标都是用英式的这个方式。第二个的这个有一个原因，美式口音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也不太确定是从哪来的。 好，那就按您讲的为准哈。 OK， 英式是 kilometer， kilometer， 美式是 kilometer。 好，行。第三个问题 ，value。 嗯哼。 中间这个是否要发音呢？ 肯定要发音的。 哈，他说好像听着有人发，有人不发。 Value 肯定有一个了的音，对，它会变弱，它会变软，可是不可能会发 value， 就直接来 value 这样，肯定有一个了 value。 你看人家那个 L 特别软， 跟个柱子似的立在那个单词那儿，它怎么能不发音呢？ 肯定发的。 啊，人家都出现了，都上场了，怎能让它不发音呢？第四个问题来自他说这两个单词一个是 toward， 一个是 toward， 后面加上 s， 它的读音 towards， 对 towards、 这俩区别是什么？ 没区别。sorry。 因为我以前也有问过这个问题，然后也说了很多，我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老师也问过了，没有任何问题，你两个都可以用，随便。 您读初中的时候 我也困惑啊， 也问过老师这个问题。 对啊，因为它又不是一个动词，所以动词加 s 的这些规律也不太适合，然后我就问过老师，我这样写可以吗？可以。我这样写可以吗？可以。然后就那就老师不知道啊，然后我就回头也搜了也查了，然后都就找不出一个真正的一个，肯定会有人说应该怎么样，可是在最后真的用出来的时候，包括报纸，我在报纸里也会注意到这个字它到底是用哪一个方式，然后用那个的时候前面是搭配的什么名词啊动词啊什么，这我都考虑过，没有找到规律。 明白了。 Nobody cares。 老师都没有找到规律。 Yeah。 那看来英文中是存在一些这样的词语， 很多，特别多， 很多啊。那我们很好奇了，您小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有很多问题，带着问题来学习的孩子呢？ 肯定的，对，就是各种困惑。I was a very confused child。 你是一个很困惑的孩子。 Yeah, I was a very confused child。 Henry 老师平时喜欢把困惑这个单词挂在嘴边，说明你有很多不解之惑。 A lot of things just don't make sense to me, you know。A lot of things don't make sense。 很多事情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对，然后不合理的。 The whole world doesn't make sense to me。 真的？ Yeah。 We have so many weird thing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Think about it. When you get into an elevator, you first press the floor you want to go to, and then you press the close button, right? But you should press that button first. 应该先关门，然后再按the floor you want to go to, right? 当我们进电梯的时候，我们都是先按要去的楼层，然后再按关门，对不对？ 对啊。 可是 Henry 老师说我们应该先按关门再按楼层， 对吧？因为你关门的那一时刻你就可以按楼层，然后可以稍微有效率一点，而且流程也应该是这样的，先关门再上楼。 我觉得我好像是你的流程那一种人。 对啊，可是大部分的人就先按好他们要去哪儿，然后再按关门。 Doesn't make sense。 他说这个没有意义。 Right,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People confuse me。 明白啊。说到哪儿，就说到你小时候是不是爱问问题的人。 Yeah。 现在看来你果然小小头脑里有很多古灵精怪的问题。 我现在就不问了，我就想一下然后就过了。 你已经四十不惑了。 Yeah, I don't ask anymore。 五十知天命了。 I'm still confused, I just don't ask。 年纪轻轻就已经不惑了。 Yeah。 多问问题是好事儿啊，大家问问题让这个好奇的老师来帮助你们解答。 Yeah. 你给我们说一个你小时候还问过什么问题。 Oh my god, I asked a lot of questions. 就为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我们会吃得快，然后东西不好吃的时候我们就吃得慢。应该是反的吧。 这有点复杂。那咱问一个英语学习方面的问题，你小时候有什么英语学习方面的问题？ 特别多，就是拼写跟那个发音到底有什么规律，见到新词的时候该怎么办，然后老师的反应就是没有规律，然后就没怎么办，你就问一个人，这个人比你懂啊，现在有网，所以你就搜一下这个字，听一下那个发音，然后就模仿就过了。我们不会系统的学，就拼写，然后它的这个相对的发音是什么，就因为不存在任何肯定的规律。Yeah。 令人深思。 Sorry。 令人深思。后来他大学就去学了哲学，结果现在发现学完哲学 更 加困 惑 了。 I'm even more confused. 啊，这是个有趣的老师，一个有故事的老师，值得我们慢慢的去发掘。好了好了，快回来回到老友记了，老友记了哈，老友记，哎，老友记。 Back to friends. Rachel 厌倦了为他讨厌的工作，再接受培训 training。 嗯。 而 Joey 和 Chandler 认为 ，Rachel 只有辞掉现在的工作，才有动力向前看。 If you ask me, as long as you got this job,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You need the fear. The fear? He's right.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Well, then how come you're still at a job that you hate? I mean, why don't you quit and get the fear? Because I'm too afraid. I don't know. I mean, 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you know, or a buyer. Ugh, I just don't want to be 30 and still work here. Yeah, that'd be much worse than being 28 and still working here. Rachel? Yeah? Remind me to review with you which pot is decaf and which is regular. Can't I just look at the handles on them? You would think. 别看情景短，里边很多有趣的点。 Yeah, there's a lot happening here. 来，我们看台词啊。 这个时候 Rachel 她好像是因为她工作特别差，所以需要再次被培训， 哎， 对吧？ 对。 然后她就特别觉得很烦，然后就跟他们抱怨。这个时候 Joey 就说，那你该辞，对吧？ 对， 辞。然后她就解释 If you ask me, 如果你问我的话， As long as you got this job. As long as,、只要你。 对，只要你。 Got this job. 有这份工作。 还干着这份工作的话。 You've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嗯，这个 you've got 就是你没有。 嗯。 任何的东西。什么东西呢 ?pushing you. 嗯。 来推动你。 推动你。去找另一个 to get another one. Another one 就是另一份工作， 对， 就是说只要你手头还干着， 嗯， 你呀就没有找新工作的动力了， 嗯，对， 你会安于现状的， 嗯，对， 是不是？ 然后他就解释 You need the fear。 哇，这句话好不像 Joey 所说的。突然间他变成了一个很懂的人。 对啊对啊，他确实说得很，可是当个演员他应该也天天经历到这种感觉。 我就怀疑这是台词嘛。 对啊，他明天没有，我在说他是不知道明天怎么吃饭。 嗯、 当个演员，他一开始的时候不是特别惨吗？ 对， 就是靠就是 Chandler 在养他。 没错，他也应该是 对啊， 对待自己的人生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对，他应该还懂这种感觉，可是这种感觉会让你更 you know work harder。Yeah.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危机感。 嗯，对， 生活中你一定要有一种危机感。 对，我们会说 you need the fear 或者 you need the hunger， 我们也会这么说。 你也需要那种饥饿感。 对， you need the hunger。 Hunger 是用来干嘛的？ Just to make you work harder so you can eat。 对吧？你不知道下一顿餐要从哪儿来，那你会更努力一点的用功的工作，对吧？ 明白了。 嗯，所以他就说 You need the fear， 你需要这种恐惧。嗯、 对，所以这一段呢 ，Joey 是说的这句话 ：You've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好，这句话很棒，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句连读。 嗯、OK， 那 Joey 那个这个 You've got 的这一段呢，他就直接把 You've 弱读成 Yeah。OK， 就这么简单。You got 的特我们会省略。You got nothing。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然后 pushing you 后面的 to 呢，它就把它发成一个的音，它就弱读了。Pushing you 的 ，pushing you to 就发 pushing you 的 ，pushing you 的，然后 get 跟 another 连读 ，get a 这个特的音就会浊化了。Get another one， get another one。整个句子就是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您看这个 you've 已经变成了一个 you、嗯、 对 you、 you've 记得、都变成了 you、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对，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个 you 的 get 这四个音节一定要练得到它说得很流利， OK， 不用速度快，一定要流畅， 流利 You'd get a You'd get a You'd get a 对 You'd get a You'd get a OK 就有点像都不是英语了 You'd get a You'd get a OK 然后再来一个 Another one You'd get another one You'd get another one 是非常有节奏感的 You'd get another one You'd get another one 对然后再来前部分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对所以这一段呢它句子有一点就是比简单的句子you know, 稍微长一点可是它最难的部分是中间的这个 you to get a OK 大家要多注意这个弱读 如果您的嘴在读 you to get a、get you to get a yeah, 还很不顺利的话说明你要多练了、应该读出来是 you to get a you to get a 很正常很顺溜才对啊记下这个音 you to get a you to get a you to get a you to get a you to get a 对 you need the fear you need the fear 然后 Rachel 就说 the fear 恐惧 然后 Chandler 就解释、right? 他就说 he's right 他说的对 if you quit this job quit the job、就是辞职的最标准的说法 对就辞职 quit 你可以说 I quit 对If you quit this job, quit 就是去掉啊， 放弃了， 放弃不要啊， 辞职。 你看，不要吸烟，放弃吸烟怎么说？ quit smoking, 对， 你彻底放弃这个习惯了， 对 ，quit smoking, 丢掉了，弃掉了，就是汉语中的弃。 对， 那如果你辞掉这份工作的话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你就会有 motivation,、动力来干嘛 ?go after, 这里理解为追求。 追求 ,go after. 追求一个 a job, 工作 you really want. 你真正喜欢的。 对所以这个结构的顺序跟中文的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大概就大家可以 get 到这个意思对吧 你就会有动力来追求啊、你心目当中理想的工作了 对对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他好像没说错吧 对、 没错吧这 没错、 没毛病 他把它说得更好听一点把 fear 变成 motivation 哦他把恐惧变成了动力了 对 因为你必须得养活你自己啊你得还得继续找工作呀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这是今天的第二句连读 他说的就是if you quit this job 大家要注意 if 跟 you 得连读 if you quitIf you quit, 连着 quit 的特省略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Motivation 的特我们会组化成一个的的音 Motivation, motivation. 后面呢 to go after, 我们会把 to 弱读成一个 ta. To go, go 跟 after 之间不要顿就直接连着发 go, go after.Go after 有一个 word 的音就会出现了 OK 然后 after 跟 a 也需要连读 To go after a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Want 的特我们会省略 OK You really want You really want所以这个句子呢就比较长啊，挺适合我们啊，已经给我们学了一段时间的同学 OK 这可能会是一个挑战然后整个句子的发音就是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咱们分几段练呢？ 可以分三四段吧。第一段肯定是 If you quit this job, If you quit this job. 第二段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第三段 To go after a job. To go after a job. 第四段 you really want. You really want. If you quit this job,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a job,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You really want. 对啦就是这么说的、 哎、好有节奏感、 是啊对啊它特别有节奏感就长的句子肯定就是会有一个节奏怎么样都会有的 很有节奏感一起呢 那、什么一块